对话一。我姓 Smith， 叫 Tom， 您贵姓？ 我姓高，叫高大中。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美国人，我是学生。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中国人，我是老师。 我姓 Smith， 叫 Tom， 您贵姓？ 我姓高，叫高大中。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美国人，我是学生。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中国人，我是老师。